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素人来 K 歌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还是这个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已经准备好了是吧？ 打开手机，跟着孔文的指令。 第一，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然后这个里边就有我们的这个直播啊，然后这个。 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今天正在直播间的主持人，还有我们闪亮亮特别好玩的今天我们的嘉宾。 非常直观啊，非常直观。然后呢，第二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平台唱吧，大家点击唱吧里边的发现就有这个视频直播这一栏，大家同样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节目的这个合作伙伴啊，花椒，在花椒直播平台里搜索活力982，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去互动啊，聊一聊啊，包括跟我们的嘉宾这个提些问题啊，挖些坑啊，都是可以的。 这是怎么给人家指导呢？这么说的时候，有考虑过嘉宾此时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吗？ 因为小明 亲一个嘉宾的近景好了， 让小明跟大家打招呼。 是，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音乐爱好者小明。 Hello， 我是小明。 又来了哈， 又来了， 第二次了。上次踢馆踢的不爽，然后这次又重新准备了歌曲来。 对，有点那什么，有点。 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我们挑战新歌声刚刚搬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高大上的融媒体全平台的直播间的第一期节目，小明就来了。而且呢，他的身份也跟大家介绍过，是我们电台的一名导播老师。当时呢，是跟我们的另外一位编辑妹妹两个人一起来踢馆了，告诉大家我们电台卧虎藏龙啊，好声音非常多。那我们一期节目时间实在是太短，两个人这样拼盘演出唱得不够过瘾。你对于小明这样的音乐爱好者来说，必须得多来几次。 申请自己单独来了。其实，在我们台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同事啊，真的是藏龙卧虎。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明天立秋是吧？立秋之后，我们开这个就是电台 好声音， 电台好声音，对，我们同事专区啊，同事专场。 这样就来一个车轮战，然后第一个，你觉得谁应该电台放话？谁可以把你 PK 对，谁可以把你 PK 下去？ 就大家平常比较熟悉的这些人。 我觉得有好多女生唱得特别好， 比如说我在深情地望着你， 比如说戴毅啦， 我在深情地望着你， 比如说你， 好吧好吧好吧，这戴毅确实是唱得很不错， 对， 但今天小明的实力呢也是不容小觑，在我们的唱吧活力982的直播间平台当中，有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已经来了，也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或者分享，让更多的人听到今天小明的歌声。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进入先声夺人，让小明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歌曲。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正在直播当中，先声夺人。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小明要来踢馆，带来第一首歌曲。可是他刚刚坐在表演区的时候向我发问了，他说我今天第一首唱啥来着，今天是太累了吗？ 哦，好的，知道了。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小明带给大家的是圣诞节，这是伊森一首非常精彩的经典的歌曲啊。 嗯， 现在随着我们的大屏幕缓缓滑动，你可以回头看一眼伊森的半个脸正在看着你。 小明 拜拜 有点吓人是吧？ 吓屁了的， 这要是没唱好的话，是我们也可以把那个闪灯都打开，这样呢让我们现场更加绚丽一点，带来这一首圣诞节。直接开始唱吗？还是要先给自己拉拉票？ 哦，还可以拉票啊。 对， 大家会给你一波小礼物走起啊，666走起、啊、 对，如果喜欢我，如果上一次听过我唱歌，然后这次还期待我唱歌的朋友就点起来，如果没听过我唱歌的也鼓励一下我好不好？ 啊，鼓励鼓励鼓励，来带来这一首圣诞节。现在我们把气氛炒得这么热，然后突然一下掉到冰点， 对啊， 看看可不可以哈。我们先来调整一下、okay. 然后这一首歌曲对你来讲有比什么比较特殊的意义吗？ 就因为这个词儿我觉得写的还蛮不错的 啊、哦、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词。 对对对， 是吧？嗯， 应该是林夕写的吧。 对，是林夕写的词。 对对对， 嗯， 然后他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歌名他用的是这个中国节的那个解不开的结，情节的那个结。 嗯嗯， 我就觉得特别讨巧。 哦、 然后就因为这个歌也比较早了，那个时候还蛮喜欢这种调性的这种歌词 啊。 对，嗯， 好，那我们就这个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明啊，他现在对面的这个我好。 Yeah. 嗯。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的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世界。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电话不接，不要被人发现，我整夜都关在房间，缓缓的笑声听来像哀悼的音乐。 眼眶的泪温热冻结，望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赖在沙发上变成没知觉的植物。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祝福不知该给谁， 爱被我们打了死结。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的像街上的纸屑。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 Sorry 啊，唱的后边都忘词了。 我一直很想听到最后这一句，因为最后这句的伴奏就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是一首非常苦情的歌曲，但是最后以一首大家都很欢乐的这种 Jingle Bell 作为一个结尾哈。在我们的唱吧的狐狸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好多的朋友跳出来了，依然高难度，他说唱得好啊。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草本生发，他说包装了吗？怎么看着像一个老头儿？可能是因为这个发型的关系啊。 我是一个大叔。 哎，但其实小明这个发型很潮的，大家没有看到背面，哎，一个小辫 儿。对对对，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一个小辫子啊， 帅气的哈。 最近这个两边长长了，没有来得及剃，所以有点。对不起观众哈。 啊，这样我们视频节目就是有这样的，直接大家分分钟就可以看得到的。连续两天我都戴了帽子，今天没有戴帽子，依然高难度，就说金鱼老师今天洗头了。 哎，就是 头。是啊，看出来了。我说每天都得报道。 观察的太仔细了。 是，非常感谢小明带给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圣诞节》。那邀请你回到我们的嘉宾区，我们一起聊一聊小明的音乐故事，进入今天的魔音手。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音乐爱好者，我们的电台的一位导播老师小明。 哎， 那平时呢我们都会比较好奇导播的生活哈，上次也简单的问了一问，但这次呢我跟孔文觉得不能这么善良， 哎， 因为毕竟不是第一期节目了， 拉得深一点， 我们要快问快答电台的背后故事。然后听到答案之后立马就要回答，没有思考的时间哦。 天哪，那万一会说错怎么办？ 哎呀，这个我们待会儿把它截好发给体育台的领导。 好， 大家呢也可以提一些自己的问题来哈，我们也会都帮大家去问一问的，看看大家对于这个电台的这个导播老师生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哈。 哎， 想问你们平常一个班有多长的时间呢？ 12个小时。 连续吗？ 嗯， 对。那都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就跟主持人的交接啊，然后保证播出的安全啊，一些节目的备播调用啊，空余时段的插播广告啊， 嗯， 啊，包括一些宣传精神的传达，这是以前啊，现在是没有。 然后每周上几天班？ 每周是上4个班。 4个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回去之后立马就要休息，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 蛮紧张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对， 对，其实还好。他是对你说， 刚刚有讲到说负责主持人的交接，请问清早上节目的梁大爷通常的装扮是怎样的？ 短裤加 T 恤，然后必须要喝水。 为什么必须要喝水？ 就是梁叔 他自己的习惯啊。 对对对，梁叔在直播间的第一件事就是端起倒，就看着桌上如果有 一个大茶缸子， 对，茶缸子，然后倒上满满一茶缸，咕咚咕咚喝一口，然后进去开始直播。 那么梁叔最喜欢哪位女主播 啊？这个我没有问过他，都喜欢吧？ 那一定是他的搭档吧？这样既然已经问到这里了， 他的搭档好几个，一直换的。 哦，是这样的吗？ 对。 哎，那慧凡就是早上没有化妆的时候还是那么漂亮吗？ 是他素颜还可以的。 哇。 然后如果遇到体育导播，如果遇到这个直播的赛事，你们的工作会有什么不一样？ 就特别复杂。 特别复杂，复杂在哪儿？ 比如大概呢？昨天晚上那场特别精彩的在工地。 昨天有球。 对，昨天有球。首先我们要视线。保证现场的信号能顺利的进到我们电台的台子里，然后我们要把中间比赛过程中涉及到 cover 到的这些广告全部都 拿掉， 对，全部往后 推演，对，然后等比赛结束之后再逐个播出，啊，然后还要在整个过程中一直非常紧，这个神经高度紧绷的要盯着台子，不要断线。 那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日常操作的这些工作和成为一个歌手的梦想，这样中间有一些确实还差别蛮大的？快问快答第二阶段开始，请问，哎，都参加过哪些选秀活动？ 中国好声音啊，快乐男声啊。 哦，就这两个比较大牌的都参加过。 对对。 走到哪一步呢？ 快乐男声就是直接就海选就把我 pass 了，因为他们说我年纪太大了，他们要找的是那种漂亮一点的男生，我确实长得不，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对，然后那个对， 你点什么头啊？你还有你这样的主持人？ 我想说的是，小明的内心很年轻啊，难道他们没有看出来吗？ 刚说了一句说，我觉得我今天我很丑，不是。 不是这样的， 就他对特别好。 不是我听到这个之后吧，我有点气愤，你知道吗？我非常为小明打抱不平， 错过了一块璞玉，对不对？ 哎， 因为当时那个评委跟我说，他说，他其实他用一种特别委婉的方式，在拒绝我，就是他说，我们能听到你对演唱，和包括你对你自己声音的那一份很大的尊重，对。但是可能跟我们的定位不太一样，所以很抱歉， 可能就是要选拔一些能唱能跳的小鲜肉出来这个样子。 因为当时我去参加这个海选，正好是跟朋友逛街，走到了那个银河 SOHO， 你知道吗？就朝阳门那个地方，然后就看见好多人聚集在那里，一看那个标识啊什么的，哦，快乐男声海选。然后因为朋友知道我爱唱歌嘛，就怂恿我说，去试一下吧，反正也是逛街。 这就是一言不合就选秀，一言不合就想当明星。 对对对。然后当时因为特别多人，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随着人群挤啊挤啊，就从一个小缝里就直接就挤到那个封锁线里边了。然后工作人员就误以为说我是排队排到那儿的，所以我可能省下 了 三个小时。对， 哦，插了队，直接就进去 了，就直接就进去了。然后他就给你身上贴一个那个号码牌，就记一下，你身份证拿出来，然后记一下，贴了个号码牌。 哎，在贴上号码布的那一刻，有没有觉得就是内心有 OS 说，天哪，我马上就要火了？ 对，有。但是我确实觉得，哎，我今天很幸运，我就觉得可能会有戏嘛。因为你想，就是每一个想参加比赛的爱唱歌的人都可能会有这种企图心，说， 肯定会的，诚实一点，摸着自己的良心讲，我其实有想过，虽然我没有去参加过选秀。 当时选了一首什么歌参加比赛？ 当时选的那首歌就上回我唱的那个情书。 张学友的 情 书。 对，可能这个歌选的也有点老。 有点老。 这 小明，这个我必须说是有点老。 孔文都说老了，你知道孔文平常唱的都是些什么歌吗？ 什么粉红色的回忆啊。 你们俩很有那个歌友啊，可以互相聊一聊的。 下来可以撸串去。 对。但其实提到哈，就是参加选秀的这个经历，别人可能会说是因为这个年纪或定位的关系没有走到最后。但其实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自己走上自己的音乐道路了？ 其实我一直想走这个音乐，就是我们姑且先恬不知耻的说，这是自己想走一个音乐的道路。其实我从小，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拿着我奶奶的那本革命歌曲，那个乐谱，你知道吗？小 册子，小册子， 对，上面有简谱，然后有歌词的，我就可以从头唱到尾。对，因为 有人教过吗？你会识谱？ 幼儿园的老师会教你哆来咪发嗦，对 对， 然后附点啊什么。几分音符什么那些都会讲，对，我就自己能照着那个全部唱下来。 天 哪， 附点几分音符，我感觉我已经把音乐老师教的全部还给了美术老师。 漂亮， 就完全都不记得他们在说些什么。依然高难度，在我们正在唱妈活力酒吧的直播间里的，哦，今天人好多啊，就可能你第一首歌圈粉了，现在大家有点爆满，然后就说应该有一档节目叫做快乐大叔。 对， 然后这个 当时确实是就没选上的时候，朋友都说应该有个快乐大叔，快乐大爷那会儿不都是 快乐大爷。 然后后来觉得就是快乐男生跟我的定位不太符合，结果后来我就去这个更考验歌唱水平的新歌声吧。 是吧？对，现在叫 原来是好声音， 去年的时候叫好声音，是吧？ 去年就叫中国新歌声， 那就是前年 ， 然后那个还不错，那个过了海选，然后拿到了帕斯卡，然后进入到说要去那个录音棚试唱的那个，因为他那个录音棚在上海。然后你进到那个录音棚之后，他觉得你还不错的话，他就会跟你签约。就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实在真的是没时间去。 我们工作很忙的。 不是因为 12个小时的班，一周要上4次。 小明， 而且再一个是他的那个他那个合约的问题啊，这个我确实知道。 小明不是因为他们不给报机票吧？ 他们肯定不给报机票。 哦， 您参加的人太多了，但是其实我们已经走到最后的那一步试音的那个环节了，说明实力确实还是高的。 那海选的时候唱了一首什么？ 海选唱的是《人质》。 人 就是张惠妹的那首， 对，杨宗纬翻唱张惠妹的 那个版本，非常好听。 在我心上用力的，快接呀！你每次都会升调，我们三个人唱出了三种不同的调，大不要换台啊！此时此刻，在我们唱吧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啊，清新 boy 给你出了个主意，说除了叫快乐大叔，还有一个叫大叔你别跑， 大叔你别跑，哎， 感觉还不错，哎，可以选一选，大家可以集思广益，觉得说哎适合小明参加的选秀节目，我们现场给你办一个。 对，其实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其实就是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力还是这个很嗨啊，就是还是这个有一些温度的。小明其实今天穿了一件特别的衣服，是他日常工作的过程当中穿了件衣服，我觉得 怎么的。要让我试试啊！ 有， 别，咱们这直播间还是太热了。 可以。 今天呢，其实我们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哈，就是小明是穿了一件军大衣在上班。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温度，确实因为有设备的这个原因， 对，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理解不太了。 对，因为在直播间有大量的设备，保证整个广播的正常这个进行和运营，所以对，就我们照顾机器会比较多一点。 对， 是我们太可爱的，我们这些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正在看我们活力酒吧直播的朋友们，依然高难度。他说：“哎，大叔去哪儿也不错。”还有叫大叔挑战，哎呀，这都是把现在当红的节目，什么《爸爸去哪儿》啊，《极限挑战》啊， 对， 所以说也可以用我们这个新歌声把这个挑战放在前面，就是挑战大叔。 哎，对对。对对，挑战新歌声之挑战大叔， 挑战大叔， 所以大家对大叔这两个字深 就过不去了，是吧？ 首席擂主小明， 那太好玩了。清新 boy 说，大叔你可以跳街舞了，来一段机械舞，这个 OK 吗？ 没有学过，哎， 没有学过 啊， 其实舞蹈确实是不擅长。 但这位朋友是不是觉得就是说大叔的关节会比较僵硬？ 他也觉得可能你这样的发型还有就形象跳起来可能会比较有感觉一点。大家现在都特别调皮了，开始来调戏你了，说小明大叔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确实饿了 是，那聊到了音乐的这一方面哈，从小其实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会哼着唱，包括一直以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个专门的音乐风格吗？还是说什么都听得很杂？ 基本上都是流行吧，就是如果在音乐类别里边用英文单词就叫 pop 那一类吧。对，像你现在放的这个是叫 folk 那个民谣这种，也常听。对对对，这是最近比较喜欢，因为这个歌手是我的一个朋友最早的时候看中的一个，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想签他做艺人，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就是更大牌的牵走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关注这个女歌手，但最近她出来之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可惜。当时 是的，谢春花最近也在全国举办她的知非巡回演唱会， 对， 这是她的一首《我一定会爱上你》，我们来听听今天音乐爱好者小明的推荐。谢春花的一首《我一定会爱上你》，这是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小明的推荐。除此之外呢，他还给我们推荐了其他的两首自己最近非常喜欢的歌曲，来先打一波安利吧。忘了， 我们都被忘了。 其实我们都被忘了，这是今天的我们作为一支 MV 要送给大家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还有一首歌曲呢，其实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李然也推荐过，就是来自袁娅维的这一首《阿楚姑娘》。 阿楚姑娘， 你对这首歌有什么样特别的情愫？ 阿楚姑娘，我首先觉得她叫袁娅维吧。 对，袁娅维， 我老是把它搞成袁维雅这样。 我之前也是，我还因为播错扣过钱。 这太可惜了。对，因为他那个，首先我觉得他演绎这首歌唱的真是太棒了，然后这首歌写的是太好了，就他这个旋律这个意境，包括他的编曲什么的，我尤其喜欢他在那个 那个歌手那个节目里面唱的那个版本， 嗯、 对、 嗯， 就是那个舞台上那个笛子啊，包括整个配器啊，整个的感觉特别的有意境。 是，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欣赏过这一首《阿楚姑娘》哈，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阿楚姑娘》，虽然这不是歌手当中的那个版本，可是原版依然也是非常的打耳朵。 嗯。嗯 觉得一首歌曲来自袁娅维的《阿楚姑娘》，这首歌曲呢，小明也特别说了，他的词写得非常的不错，还有好多的朋友哈，都在我们的唱吧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说过来了，说这个词写得非常的有水平。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推荐的一首歌曲，就是对于小明来讲有特殊的意义的这首《情书》了。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演唱过，而且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一首歌曲。所以有关于什么情书的故事吗？这个时候既然歌名都出来了，那必须深扒的问一问，有写过情书吧？ 当然。 什么时候？ 初中高中都写过，但是真的就像周杰伦唱的那首歌里边讲的，就是你写的情书，你第二天会在操场上 捡到，对， 真的 捡到了， 就不是在操场上，但是就是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 哦，自己送出去的，然后又捡到。 对， 那时那刻的心理阴影面积是， 就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觉得天 都塌了， 对，有点那种感觉， 伤心。 但是我现在想，他至少比被人当众念出来要好。 当众念出来，会有人这么做吗？ 但我没有经历过，但是那些影视剧里会有，但我相信应该是来源于生活，肯定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被恶作剧了嘛，有可能。 是，一看小明就是很善良。这个时候呢，通常不按道理出牌的嘉宾就会反问一句：“孔文，你写过吗？” 我收的比较多啊。 哎呦喂！ 这个时候，爱笑的女孩雪雪给我们送来了棉花糖，谢谢雪雪， 谢谢谢谢。哎呀，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收的比较多，那我们就只能听歌了。 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变老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手，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挑战新歌声，今天来挑战自己偶像张学友的，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小明啊。说到挑战，确实会感觉到有点严重了，但是能够感觉到，哎，你模仿他的感觉还蛮像的。 哦，你说对了，他真的是我的偶像， 真的是偶像。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从小喜欢听谁的歌，你的唱法就会跟谁很接近， 是这样的。 对，所以张学友， 你知道我现在唱不好，口齿不清楚，都怪周杰伦。山寨 boy 他说了，哎，山寨版的张学友，听到这个评价，请问是喜是忧？ 只要是张学友都 OK 了， 只要张学友都。OK， 就是真爱粉。 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 那除了今天呢，小明给我们带来了这三首自己的私房歌推荐哈，还有一支 MV 想要推荐给大家，这是来自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这首歌曲哈，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因为它有一个另外的版本，名字叫做《化身为孤岛的鲸》。 怎么会？ 因为我叫鲸鱼。 对，平常大家都叫他鲸鱼 嘛。对，我叫鲸鱼嘛，大家喜欢叫鲸鱼，我就觉得这歌是写给我的。当然也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这么认为。依然高难度，他说难怪我唱的像 TFBOYS， 所以你的偶像就是 TFBOYS 对吗？哇，那唱的像 TFBOYS 的表演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可以脑补一下。啦啦，哎，他们最近有在帮那个《快乐大本营》20周年唱了一个新的主题曲，也还蛮不错的。 好的，可以听一下曲子。 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起先来欣赏一首我们今天的音乐号召小明给大家推荐的 MV《我们都忘了》。在此之后，小明也会给大家继续带来一首陈奕迅的歌曲，大家可以等待一下。 都被忘了，都被别人忘了，爱情还用多少字来形容？ 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孔文啊。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 今天来讲故事的是小明。除了那个写了情书第二天在教室某个角落捡到之外，这一首你给我听好是怎样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是给他们的回应吗？ 你给我听好，敢扔我的情书， 这 以后一天给你写一封。 我其实还是觉得这个词儿写得好， 其实是写着词打到大家了哈。 对对对对， 我确实特别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词儿，就是第一句其实就很打人。比如说，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两句，就你看看大伙儿的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特别是在高潮部分的时候，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每每到这个时候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很委屈的时候，爸妈说不许哭，憋回去。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觉得你长大了之后好像连哭的资格都丧失掉了一样。 对，就林夕，对林夕 sorry， 就林夕会把一些情感用很隐晦的方式告诉你。 那在今天小明唱之前呢，要先感谢一波软绵绵轻轻酱，就喜欢这样的我们的老粉丝，一来一言不合就送礼，连接了好几十个的爱你哈。还有朋友在问说人呢，诶，刚刚是在我们播放 MV 的环节哈，现在人马上回来了，精彩的歌曲马上带来，今天给我们送上最后一首歌，小明你给我听好。 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寓意，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 谢谢。 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你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寓意，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枯燥。 Sorry， 非常感谢小明哈，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几个小瑕疵，因为刚刚有人来问了，我看看这哪位朋友默默离，他说感觉像假唱，我们中间好歹还有个失误证明不是假唱， 好歹有个卡词儿，好吧，那就唱到这里咯。 是，非常的感谢小明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时间关系只能分享到这里，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热爱音乐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还有看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场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那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只为怀念，不谈条件，但回忆冲破靠着冲刺，虽有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站在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又听分享洛阳方言，坚持誓言，只是我画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未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远，我也想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前面眼泪，期待会你会不